至三日上午十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还是继续为您讲述北京工业大学物理教授祝孝正的故事。他是学生眼中颇具声望的物理学教授，他也是校园中人尽皆知的音乐奇才，曼陀林、小提琴、京胡，他样样精通。每天中午，实验室里都能看到一位长者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而苦练演奏技艺的身影。当悠扬的旋律从教室传出，当自己精心打造的创意课程取得不俗的教学效果，这就是一位老师最欣慰的时刻。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收听北京工业大学物理学教授祝孝正讲述他的精彩故事。刚才上一期的节目中，祝老师呢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如何走上音乐道路的一些小故事啊，也给我们展示了他喜欢的一个乐器。现在我觉得好像应该在咱们就是喜好音乐的圈子里，好多朋友应该也挺流行这个的。我看那个就是有一些歌唱比赛里，那个选手也拿这个伴奏，他好像比那个咱们传统用那个吉他他又小巧， 他这个算高音乐器啊，而且算高音的旋律乐器。 哦， 吉他呢，它是一个叫和声乐器，它主要用于低音啊、中音的这种伴奏型。 嗯， 曼德林这件乐器呢，它是意大利产生的这种乐器。 嗯， 它实际跟小提琴的这是一个姊妹乐器。 哦， 一样，它定弦啊，都是一样的，都是五度的相生律的这种律制。 嗯， 曼陀林这个词儿啊， 嗯， 它就叫杏仁儿，所以他这琴呢，你看着就跟那个 一个小 杏仁儿似的， 像个杏仁儿， 美国大杏仁儿啊。 嗯嗯， 他的声音呢，他是主要作为一种歌曲啊，或者当地的意大利的那种民间音乐的那种伴，也相当于伴奏乐器，但是它也有旋律性啊。 嗯，看着它好像是就是声音比较纤细一点。 对，这件乐器呢，它是有品格的，它跟提琴不一样。提琴那个纸板上没有格，它这有品格， 有点像吉他那个。 它就是跟吉他一样的那格，那格是干嘛的？它就是有半音阶，实际是半音阶。 哦， 所以它的这个定弦呢，虽然跟小提琴是一样的五度的相生律，但是它的演奏方法呢，它是按照十二平均律走的。 嗯， 十二平均律呢，就跟钢琴、键盘乐还有这些带品格的乐器啊，都属于十二平均律。 您是因为原来学提琴、拉提琴，所以也就把他这个姊妹乐器也给一块学了。 对，因为他的这个演奏方式呢，基本类似。 哦， 但是他这个音准呢，就是比小提琴要好多了。有格啊， 对， 只要你不摁错了，就音就是准的。 所以咱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能拿着它练指法？ 对，您说的太对了。我有的曲子就是先靠它，然后练完了再上提琴练，它指法基本就一样的，通用。 嗯，是。哎，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实际上祝老师也给展示了那么一小段啊，是一个外国的啊，小夜曲啊，像他这种西洋乐器， 来表现咱们的民族音乐行不行？ 也行， 也可以哈。 因为这个乐器呢，它是只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工具啊，会唱歌的这么一个乐器。 嗯， 它会唱歌，就跟人嗓子似的，你唱中国也歌也行，唱外国歌也行，是吧？所以这件乐器呢，也能演奏中国曲目。 嗯，那您给展示展示，咱来一小段。 对，我现在给大家演奏一个中国的叫女人花。 啊，女人花啊。精彩的演奏啊，我觉得真的就是音乐这个东西，如果你能够做到信手拈来的时候啊，这个让人感觉真的是有点就是灵魂都受到影响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特别喜欢音乐家的这种感觉啊。其实您看您这么多年是吧，您弹奏这个乐器，不管是拉琴也好还是弹琴也好，那么可能您在给学生也会有一些展示，是吧？在跟学生交流的，那学生是不是肯定也有点像我这种如醉如痴的，特别喜欢您的讲课？您能拿物理课里边啊，用这个音乐的方式去给他们讲，可能对于他们的学习来讲，我觉得是一种特别快乐的事儿。 对， 嗯， 因为什么呢？现在教学呢，经典的东西，他学生他觉得有点枯燥。 对， 你引进一点新的这种教学元素呢， 嗯， 都能提高他们的这个 兴趣 啊，学习兴趣。因为我是搞实验物理，因为这个物理学里的大学基础物理它有一个实，因为物理学本身就得靠实验去验证它的各种理论啊，各种公式，所以我们呢是属于实验性的，所以经常搞一些的这些实验仪器啊，实验装置来去教学啊。 您这乐器也算是一实验装置 啊？就刚才您说那个电子小提琴那个 那个文章， 那个实际是一个装置，是不是光是理论的东西？是做出一个实验装置以后呢，获得了这个全国的这个物理会议的奖的一等奖的一个项目。 我们提到的那个论文的名字叫《电子小提琴与常规小提琴的无线载波传输演示》这样的一篇论文。这个演示的装置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实物的，而且还得了这个 一等奖 啊。所以说这种艺术与科学的这种完美的结合啊，让人觉得特别赏心悦目的感觉，说起来都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儿啊。当然咱们说了啊，这个东西它信手拈来啊，咱们看啊，朱老师您帮我们展示一段，朱老师拿过琴来当当当就来了啊。但是这个背后啊，他也是要付出很大的辛苦和努力的，练琴这个事儿哈，他应该是很苦的。 对， 虽然说您 特别感兴趣喜欢、嗯、 对， 但是也得勤学苦练吧。 这就是积累。 嗯， 就是其实呢，你在工业大学工作呢， 嗯， 实际业余时间并不多。 对， 因为我住在校外， 嗯， 每天得坐班车走， 嗯， 坐班车呢，就是从早晨将近不到七点就得走， 对， 然后呢，到一校呢，就是基本就到点上班， 嗯， 到下午五点半又坐班车回来了。 嗯， 所以到家你再吃饭 什 么，基本没有练琴时间。但是呢，我有一个好的条件呢， 嗯， 就是我在实验室有一大实验室， 嗯， 他呢中午有一段休息时间， 嗯， 所以我在那段时间呢、 哦、 每天练琴。 中午休息在实验室， 人家休息，我就基本就 是 练琴的时间，我基本不休息。 学校里是不是也都知道您？祝老师会弹琴， 我在学校里是学校这个五十周年的时候 啊， 校庆。请来这些北京市领导、市长、副市长，我就得上台演出， 是 钢琴也是我们的，伴奏也是我们的。 下一个节目由我们的物理系的教授朱老师来演出。这我都知道，就是练您这一类，咱们拉提琴也好，或者弹这个弹拨的这个也好、 嗯， 手上都得起茧子， 对， 是吧？哎，这个摁的其实 对， 又不能让这个茧子呀。这太厚了， 对对， 厚了以后它会影响那个手感啊。这个当它厚了的时候，还得把它这个、 嗯、 这个弄薄了，给它这个修掉、刮掉。 对， 哎，然后但是呢，那个琴弦，如果你剪的薄了以后，按在上面手 对特疼，对， 哎，所以、嗯、而且这个琴是这样，就是叫什么？这个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啊。 对， 你一旦一不练，哎，一放松，它就生疏。 对， 嗯，所以这个一直的。练了这么几十年呀、啊，我觉得也非常的不易。 对， 那是不是感觉到退休之后，这个时间就充裕了？ 嗯，您说太对了。 嗯， 我这等于退了休了，我就基本全身心的就玩乐器了。 对， 实际曼德林我是在退休以后学的。 哦， 原来我基本拉提琴。 嗯 嗯， 因为这个乐器呢，有好几个乐友，他们也喜欢一块玩，所以我就跟着一块练。这其实这个乐器的没有太多的。演奏的教程 哦， 基本上也是摸索出来的。 对对对，因为好像玩这个的都是所谓的圈内人啊，他们这个也没有什么、 嗯、 像过去哪怕教吉他什么的都有那种教程， 对对对 啊， 对对， 这个没有现成的。 对， 好像他在意大利也就是流行于民间， 对， 啊、就、嗯、就有点类似说你现在你到咱们新疆去， 对 对, 对， 大家都弄那冬不拉， 对、 啊，你说谁是师傅，谁是徒弟，是吧？他也没有这个印出来的教材， 对。对， 所以它是一种这个玩的这么一个比较高的境界啊。那要说起来，您这个提琴应该是您的拿手本功， 对对， 对吧？您也有擅长的曲子， 啊、对， 那我们是不是也能有幸聆听您展示这么一段？ 啊、可以可以， 好。通过刚才您的这段展示啊，我第一次才领略到，原来拉小提琴它是个力气活儿。我看您这个真的是就是特别特别得用力哈、啊， 轻巧的力 哦，得是巧劲儿 啊，不能是拙劲， 要我就麻烦了啊。其实退休之后，对于这个音乐啊，他你有了更多的时间啊，和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它，而且听说您还组建了一个乐队。 我们这个乐队的名字呢，就是曼陀林室内休闲乐队。 哦， 就三件乐器， 嗯， 一个刚才我弹的那个曼陀林，再加上提琴，咱还有一个吉他。嗯 哦， 这吉他呢是古典吉他，就是说它能够独奏，也能够伴奏， 我明白， 也能重奏。这三个人乐队呢，就是分工，就是各种音色的配合，所以我们在选曲呢，基本都是以中外的名曲啊，还有古典音乐、电影音乐。 哦、 还有一些这个俄罗斯的这种民间音乐、为主。 也就是说您这个乐队就您老三位是吗？ 对，就三位。 哦，有点这个特色。 对。 跟别人不一样。因为这个到了这个老年人这个圈子里边啊，这个玩音乐也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嗯。 很多的朋友参加那个合唱。 对。 指挥。嗯啊，唱歌， 对， 这是一个啊，还有的这朋友会参加那种就是比较传统的民乐， 对， 哎，这个拉个二胡啊， 对， 板胡啊，京胡啊，哎，然后咱们这个算是一个洋乐队， 对， 西洋乐嘛，啊，西洋乐， 嗯， 所以也都是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们组合在一起， 对， 他们也都是有基础的， 对，我们这个演出团队呢，必须得水平都差不太多的，另外爱好。这个音乐取向也得基本一致。 嗯， 另外呢，你演奏的曲目呢都得掌握。 对， 所以才能合到一块儿。 您给您这个乐队的特色总结了三个字儿，叫短平快。 对， 这是指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岁数呢都比较大 啊， 没有功夫去大量的时间去排练。 哦。 就是必须得效率高， 嗯， 效率高呢，当然有一部分的就是说积累的曲目， 嗯， 有一些现学的东西呢，就得比别的要快， 嗯， 就是说你呀，一个礼拜你必须得把这东西拿下来， 哦， 所以我们专门有一个活动的地方叫五十家，在那儿呢，实际是演出。但是呢，我们在演出的，人家看着我们演出，实际我们有些东西是在那排练， 哦， 实际就是练，就是合奏，就是你在家练好了三是演出。但是呢，我们在演出的，人家看着我们演出，实际我们有些东西是在那排练， 哦， 实际就是练，就是合奏，就是你在家练好了三个人，然后一合，在这儿去合奏，所以我们的效率比较高， 嗯， 所以基本以小曲子基本就是很快， 嗯。这就叫短平快， 短平快， 也是练习，也是演出啊。 对， 因为在那个活动场所， 嗯， 你只要你在这儿，音乐一响， 对， 必定有人围观， 对， 他们就是你的观众了。 对， 而且我们了解到，就是说您这个呢，就说不但您老三位这演奏啊，这个自娱自乐啊，自己有乐趣， 嗯， 您还会把这个曲子啊，这个音乐， 嗯， 它的背景啊， 嗯， 它的特点呀，啊， 嗯， 就包括就像跟我讲这样的 啊，还会介绍给大家，这是为什么呢？ 对，因为现在像这种古典音乐也好，电影音乐也好， 嗯， 毕竟呢还是属于比较小众啊，不是特别大众， 嗯， 所以有时候有些比较高点的曲目就给您介绍一下。 嗯。 还有电影音乐也是，电影音乐它是什么背景是吧， 嗯， 另外我们的演奏呢它是三件乐器，它是交替的， 哦， 就说这音色是变换的，不是大齐奏， 嗯嗯， 哎，大齐奏呢并不效果并不见得好， 对， 所以我们就是三件乐器呢互相穿插着这么演奏， 嗯， 所以有特色， 哎，就是它有编排在里面， 对对，配器相当于， 你们是就是按照人家现成编排好了的谱子练的，还是说自己去靠自己的灵感去编排这个事儿？ 这个呢就是自个儿配器。所谓配器呢， 哦， 就是把人家那个曲目拿来， 嗯， 你按照你的乐器的这个特色， 嗯嗯， 这演奏方法去编配它，所以这在这个乐队里叫配器， 哦， 不是说是小乐队，别的乐队也得配器， 也 不是说有现成的谱子， 嗯， 一般没有， 嗯，这个 它只能有一个旋律， 对， 一个旋律，然后你编配一下。 那个旋律的谱子是现成的，是吧？ 对，旋律人创作的， 对， 就是说人家的版本， 对。 但是你不，你乐器根本就 没有那么多乐器，你要想管弦乐，人的乐器多了， 嗯， 你这三样乐器要表现出人家那东西，那你得改， 哎， 改编， 对， 就是， 哎，而且咱们拿过那个曲谱来，上面只有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哈， 对， 他可能也不会给你写说这儿用哪个琴的声音，是吧？这个都得靠咱们自己去琢磨， 自个儿就是编配，嗯，调试， 是，咱们三位凑在一块儿 啊，这儿突出点什么啊，那儿突出点什么， 嗯， 去试， 对， 啊， 对，是 试效果， 怎么好听怎么来， 对。最后呢组合成一个有机的结合的这么一个整体。 对。对 这些年酷爱音乐又组成乐队啊， 嗯， 就是除了这个练习以外还有演出，而且你们啊据我所了解还不止于说就在同一个地方，还到处的去演出。 这 是。 是 这是怎么个想法呢，就是说是要去为展示自己的风采，还是说有人有需要帮助邀请啊，会受到邀请。 嗯，我们因为有这么一个平台吧， 嗯， 所以接触人也多 哦， 经常有这种活动， 嗯， 就是跟他们大部队有，就说他们有的团队啊，他的节目，假如说合唱团， 嗯， 他就是单独的合唱，他缺少这种器乐的东西， 哦， 所以。跟他们一块组成团就上外地了， 嗯，啊！ 前一阵刚从山西回来，哎，他们是一个部队的那么一个合唱团， 哦， 都是属于军人后代的。 嗯， 跟他们上那个老革命根据地去了。 嗯， 山西的叫朔州那边， 慰问演出， 慰问演出，嗯。 那你们是给这个合唱团做伴奏呢，还是说合唱团有他的这个合唱的节目，你们有专门演奏的节目？ 对。就是他们这个节目有合唱， 哦，嗯， 再加上我们这器乐的节目， 哦， 再加上还有别的舞蹈的， 嗯， 他都是组团的， 对， 他不是单这一个合唱， 嗯，就形成一个小晚会似的， 对对对，他 这 么弄比较丰富一点， 嗯，我听说也会去一些老年公寓啊， 对对对， 哎，这样的地方给那些老年人去服务。 到这个敬老院什么的， 嗯， 去不少次。 其实你们岁数也不小了， 是，但是他们比我们可老多了， 嗯， 他们都在坐轮椅的， 八九十岁的， 啊，那都出不来的， 嗯。 而且他们那个敬老院的确挺欢迎我们去的。 嗯， 另外，我们现在跟这个医院也去， 嗯， 医院呢现在呢搞一些这个就是音乐治疗， 嗯，音乐疗法 啊，音乐疗法， 嗯， 它现在也是属于一种尝试。 哦， 现在就是说用这个轻柔的这种温情的这种音乐， 嗯， 然后看有些 缓解他的情绪， 老年人的这个治疗一些的这个精神上的，嗯，或者是气质上的病， 是， 现在作为一种尝试，他们也是属于课题，作为医院来说， 嗯， 他们是一种课题， 是， 嗯， 我听说还到过中南海警卫部队去演 讲。哦，对对，那是到这个固安， 哦， 当时的这个咱们这警卫部队的他们那个兵营在这儿， 在那儿训练， 每年的慰问拥军爱民，相当于 啊，现在八一的时候， 啊， 他们有这种活动， 对对 对， 对， 所以说还挺忙，是吧？啊，这个就不是说我纯粹自娱乐，然后就放松， 嗯， 有时候可能还挺紧张的。 不是，这个就是说，作为我们来说，嗯，我们也特别的乐意展示自己， 嗯， 是吧？一个是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人家能，尤其到部队里头，我觉得特别受感动。 嗯， 他们那些部队人啊，特别热情。 嗯，小战士， 你这刚一奏，哇，这鼓掌就哗似的，好， 对对， 真是他特别受感动。嗯， 所以说，这个，嗯，这么多年来玩音乐啊，其实他给您的感受也是很深刻的。 对， 嗯，如果要让您总结总结，您觉得收获是都有什么呢？ 这就是说，作为我们这个老年人呐， 嗯， 得有事情，得有事儿干， 哎， 啊， 嗯。 这个音乐呢，当然就是一个相当于精神的食粮， 嗯， 哎，我们每天除了吃饭，这真是不可少。所以这个组成这个音乐这个团队呢，对我们就是这个身心的健康呢，的确是太得力了。 嗯， 因为我们每一礼拜有两次固定的时间活动，所以呢比别人有优势， 哎， 有场地啊，而且有这个观众，所以作为这个我们老年就是休闲娱乐啊， 嗯， 就是说作为每天都有这个生活的内容， 嗯， 特别的就是说你所喜欢的东西啊，在老年这会儿得到发挥， 对 啊，